谢谢大家，母亲节快乐，哈利路亚。我们还是照往例，我们先把我们本周要读的经文读两次哈。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OK， 今天是母亲节，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教会今天备有加菜啊，加菜啊，还有蛋糕。 OK， 那讲一个小事情，昨天因为有一个机会呢，可以到那个Garfield 加惠尔医院对面的那个，就是应该算是 nursing， 那就是养老院之类啊，到那里去，哦，人山人海，车子都根本没有办法停啊，那边的其实都是一些病老的一些弟兄姐妹哈，那看到他们很高兴，很高兴啊！刚好那一天就昨天就变成了，那就是会想起来是说，哎，这都是借母亲节借回家去看一看怎么样？那就是会有一点想法是说，哎，是不是对他们那些在那边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好像是过年一样，因为他们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孩子来看他。那希望是说给了我一点想法是说，哎，不应该只是母亲节啊，平常的时候也应该多。 OK， 下面的报告是说呢，我们周五晚上的祷告会呢还是这个，因为这个周这个礼拜五呢，因为有一些活动，所以呢还是在 LINE 上举行我们的祷告会啊。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以色列建国70周年，也就是说是应该是就是在星期一或者是今天那个美国的那个领馆呢就会搬到耶路撒冷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动作，也是这个川普总统他做的一件这是神的儿女可以应该是要做的事情啊，也就只有他是我们神国里的总统，那他做了这些事情当然引起了很多的这个纠纷啊，但是我们希望为他的这个为这些事情做祷告啊。另外就是说呢，我们要今天章节也提起来是说，我们就是或许有很多人知道是说这个怎么样做投票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一次这个 AB2943 这个法案呢是一个对这个就是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呢这个圣经是不能在学校里面就是它是一个禁止的书籍，就是不会在这个所有的公立学校里面呢可以拿出来研读的一个书本啊。那这个东西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想办法表示出你的这个心愿啊，投票啊。那怎么样投票？如果不清楚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会把这个信息很清楚的解释出来，或者是你到哪里去登记，或者是说你 online 怎么样去登记投票这个事情。OK， 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啊。那今天呢？其他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些代祷的事情，我们就不再重复了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今天新的姐妹，如果说新的弟兄今天是第一次到我们这里来，那我们希望你如果愿意站起来，我们鼓掌欢迎你。 OK， 你是第一次来吗？ OK， 好，来过了。 OK， 谢谢你，欢迎抱歉啊。美英姐，哦，对，美英姐 ，OK， 好，

得你儿女的赞美。 生如浮云，一瞬间就消失，留下几微笑的痕迹。 所夸耀的美景，在无限宇宙中，好像一朵花全凋谢。 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使我痛苦中得安慰。回想在童年，不知世上邪恶，睡在母亲的慈爱中。倘若我的母亲离开我到天上，那时我仍然要坚强。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使我痛苦中得安慰。 母亲的信仰我永远不忘记，是我软弱时的安慰。 当那日主再来领我到天城门，那时要看见我母亲。 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使我痛苦中得安慰。 当晨有今日，当孝顺你父母，或者有一天无机会， 是母母在今世不为你心忧伤，不要仍然放荡犯罪。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使我痛苦中得安慰。唯有母亲所流眼泪，在我一生中最可贵，每日为我挂心，每夜为我祈祷，使我痛苦中得安慰。 谢谢， 谢谢。 怎么样？声音还很洪亮吧？ 节奏倒是还可以哈，但是大家用喊的可以没问题啊。下面呢，我们这个节目有稍微有一点调整啊，那个因为小孩子呢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先阿德拉，是张辉，啊，张辉 ，OK， 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张辉弟兄。张辉是我们这个所有音乐组的这个灵魂人物，一切都是。张辉要做一个口琴独奏，能不能？ 意思感谢主，因为原定是第二个节目是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然后我就换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衣服，那个啊，谢谢 Jason， 麻烦你把我的这个吉他给我往上推一下，谢谢。谢谢。OK， 因为这个节目准备的比较仓促，如果有大家，不是特别能够吹得特别好的地方，请大家多多的这个担待。好，感谢主，谢谢。 Thank you. 谢谢， 谢 谢张辉，掌声鼓励，谢谢你。那我们下面是这个儿童班啊，那他们呢已经准备好了，请欢迎他们，我们以掌声欢迎。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们，谢谢您。下面是我们的压轴戏，啊，也是 Adela 跟那个泽提跟我们做一个双重唱，掌声欢迎。 母亲的爱真的是多么的伟大，但是时间匆匆，我们总是觉得爱得不够。我们无论我们的母亲在不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主耶稣常常在我们的身边陪伴着我们。 至高的爱仅限于此传递手，感谢在流彰显爱无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朽，唯愿献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捐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不别求，唯愿得主称赞已足够。 On the cross you died and took away my curse, love so wondrous no one ever could deserve, your bleeding hands prove your love unreserved, you're my greatest joy and treasure on the earth, make my life a fragrant offering I pray, help me Lord to serve you truly every day, through tears and joy I'll give you all my praise, let the whole world know your love and grace. 神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尘世的爱只短暂曾拥有，一生过后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老，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慈处的手，看血在流翻仍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慈处的手，看血在流反应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唯求谁愿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献于我主的手，看血